怎么也学不会如何能不被情网包围。其实我早应该告别你的温柔和你的慈悲，但是我还深深地沉醉在快乐痛苦的边缘。你温柔的慈悲让我不知该如何面对，再也不能给我任何安慰，再也阻挡不了我的泪水。心碎你温柔的慈悲让我不知该如何面对，再也不能给我任何安慰，再也阻挡不了我的泪水。你温柔的慈悲让我不知道如何后悔，再也不可能 继续的歌来自宋念宇，专辑就站在这里当中的歌叫做漂亮女孩。天使和漂亮女孩到底有没有直接的关系呢？ Hey yo pretty girls huh、mm-hmm. I got something to tell you、yeah. You got it You got it to get it You got it Come on 我最近不知道怎么搞，觉得自己不够好，好像没有任何想法，在我的脑袋一直绕，脑中心口闷闷，全世界多热闹，我只想旁边蹲蹲，每个人都比我好，你有借口他有借口，觉得我不够可走，我想要继续，可是说话没声音，我必须告诉你，别以为有点像就能拿破，破破破破破，开什么玩笑嘛，我喜欢的都不喜欢你，我喜欢你喜欢的都不喜欢你，我喜欢我喜欢我能长高一点，我喜欢我喜欢我能长得帅一点，我喜欢我喜欢的都不喜欢你，我喜欢你喜欢的都不喜欢你，我喜欢我喜欢我能长高一点，我喜欢我喜欢我能长得帅一点，漂亮女孩都是帅哥，只有一个肯像我这个漂亮女孩都是帅哥，我到底在干什么值得漂亮女孩都是帅哥。幸福的青鸟好像对我是种惩罚，在我的身边一直绕，我心口闷闷，出来玩多热闹，我只想在旁边蹲蹲，成双成对我不好，你有朋友他有朋友，我也有我的朋友，我想要甜蜜可是换来的鼓励，我必须告诉你，别自以为很好笑就能拿破破破破破破，那个玩笑啊，是不是喜欢喜欢喜欢你喜欢的都会喜欢你，我喜欢我喜欢我能长高一点，我喜欢我喜欢我能长得帅一点，我喜欢我喜欢的都不喜欢你，我喜欢我喜欢的都会喜欢你，我喜欢我喜欢我能长高一点，我喜欢我喜欢我能长得帅一点，漂亮女孩都是帅哥，只要一个肯像我这个漂亮女孩是谁的漂亮女孩都是我的朋友的、 好音乐九五九，我总在你身边。

为你。什么都愿意，什么都愿意，为你。 据说有很多人在举行西式婚礼的时候会把王菲的《我愿意》放在婚礼举行的殿堂当中来播放，我想呢，当中蕴含了除了对于自己的祝福和对于自己内心情绪的告白之外呢，更多的是对于这三个字承诺的坚定性。刚才听到的呢，就是齐秦《世纪情歌之谜》专辑里面翻唱王菲的作品，听到莫文蔚叫做《起了毛球》。 斟酌，怎样洒脱，装作不太在乎结果，摩擦住了情也慢慢变薄，想好好解决却没有线索。不过总有什么不让我们不会觉得不妥，只因为我们都太会闪躲，所以一再重复同样的错。我们的爱情起了毛球，弄皱了所有温柔。谁说什么都像借口，就算这个时候开始觉得内疚。我们的爱起了毛球，弄皱了仅有的温柔，变成了毛躁的念头。 当我们的衣服起毛球的时候呢，多半是因为摩擦的过多，或者是衣服已经过于陈旧。但现在有很多所谓时尚款的衣服上都会有特地做出的毛球的效果，到底是这个时代已经流行陈旧，还是流行摩擦？下面的歌曲呢，这个团体本身就已经足够陈旧了，来自中间分子，爱人好累。 出现，夜太黑，看不见明

这是顺子的歌曲，叫做《回家》，KTV 点唱多年来的热门曲目。继续要听到的呢，唱歌的是庾澄庆。庾澄庆在他的《哈林夜总会 Ladies Night》专辑当中翻唱了梁静茹《勇气》。今天的王晶放音乐就是这样，继续会用好音乐陪伴在路上。 终于做了这个决定，别人怎么说我不理，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，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。我知道一切不容易，我的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，只怕你忽然说要放弃。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 上神秘的光芒。